叮叮当当。 星海分不清是水或天上，夜空它问我要去哪儿，不回答，我知道放下。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阴开朗，淋着你的翅膀，而我带你降落。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，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。 我们

神情，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难跨过的难过。听发出的警告，预警的眼底，仍将燃烧思念。 向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，舌根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，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有几十亿暗号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起的歌，想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安卡里卡拉拉达里特里特像我，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，不在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大就像一只大鸡，看上去常常这招秀，手轻轻一碰他就哭。讨厌被称作大神哥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筝突然传了谁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的飞为这一句，安卡里卡拉拉达里特里特像我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里特连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。

起，一片幸福和你等于绝不放弃，结局时间才可期，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惊喜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，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你否不委屈，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惊喜，别忘记，都值得我们去探寻，快回忆就会成了回忆，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荆棘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，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

暗的时候，你的手冷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阴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如今所幸后也一直记忆，一直印在那里无际，是你终于圆满不断遗憾，人生有追逐才有归途，但保持飞呀，唯有你曾遗忘美好的愿望，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。那时候时间很长，家的路很顺畅，不拘理想，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，你远到看不见，也近到没有差。 就算是 的纸张最好的礼物，变成想要当的王子公主，公主面对人家冷漠顺着窗户痛苦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，哎呦喂呀，这点里没有收入，差点点到却不自由的失去，经历不如失利不如失去又被分之被人的旅，如果感到无或自无，你绿豆耀眼的让人家羡慕，天之主不是不如，我一生不靠本也不是分辨魔术，表情无辜对我是无助，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动了，我反正人都没有我写字的大好，我反正都去所有人的小饭票，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就 去了彩虹般的绚烂美落夜空，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在穿不透乌云之世界时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声回荡在城市里，无限神秘的霓虹像梦。 Dream 去爱永生，只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装 数秒带红心又跳紧张兴奋就再叠起来别穿套 Christmas